频繁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脆弱，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，近一段时间呢不适合外出登山。今天白天，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前偏南气流影响，气温较高，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。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到4级，今天的气温在31度到23度之间，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，天气较为闷热，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，体感偏热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，紫外线照射强度强，请您注意防护。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，祝您周日好心情。